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大概是一年又三个月前也在这边讲到这样子，可能是那个时间。那非常感恩今天可以再次来到大家中间，可以透过神的话还有诗歌一起来敬拜神。那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活着就是基督，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一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腓立比书的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翻到了，我来念，因为我用的是新译本。那如果你是和本的话，没有关系，就听我念也一起对照你的版本。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八节，那有什么关系呢？真心也好，假意也好，无论怎么样，基督总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我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我一定会得到释放。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显为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如果我仍在世上活着，能够使我的工作有成果，我就不知道应当怎样选择了。我处于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可是为了你们，我更需要活在世上。今天讲到重点主要放在十八节到二十节，但是后面的几节仍然会有关系。那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对你来说，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或者这样问：你为什么活着？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或者再这样问：在你一生中最令你满足的是什么呢？你想要从什么东西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些都是有关系的。你的人生意义会决定你以什么为满足，因为当你去追求这个意义的时候，你其实就希望从这个意义身上得到满足。它也会决定你的安全感。你人生意义是什么？那么当你没有追求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惶恐不安，你会觉得人生失去方向。所以今天我要透过使徒保罗，圣灵借着他感动他写下的话语，来一起思想我们应当以什么为我们人生的最大的意义。我们是上帝所造的，上帝赋予我们生命气息，所以我们人生的意义应当是上帝决定，而不是我喜欢什么我就追求什么。如果今天对你来说你不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那是好机会，你可以从这位创造你的上帝的话语知道你该为什么而活。如果今天你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目标了，那或许你人生最高的目标不一定跟这位创造你的神所谓你量身定做目标一致。这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他的话来归正我们，让我们所做所行所思都可以回到圣经。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是罪人，我们每天都需要你的恩典。主，你的话就是真理，愿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先从十八节看，然后我会先跳到二十节，再回到十九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大家更可以了解使徒保罗他写作的脉络。好，大家知道保罗写作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人在哪里吗？他在监狱里，是的，他因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被下到监狱里头。不但如此，在一章的十五节里面，他提到有一些人是带着嫉妒和纷争这种错误的动机传福音。有些人因着这种错误的动机传福音，他们目的是为了让保罗烦恼。十五节所说的，特别是七节这里说，那些人传讲基督却是出于自私，动机不纯正，只想加重我在捆锁中的烦恼。经文没有交代太多的细节到底这些人的自私嫉妒纷争是什么，但是有可能是从比如说哥林多后书里头，我们可以知道有些人是嫉妒保罗的，所以他们想要在监狱里想要向那被关起来的保罗炫耀，说你看我们在外面传这么多福音，那你在监狱里什么都不能做。他们把传福音这件美好的事情 当作邪恶的武器，想要来攻击保罗。但是我们接着往下看，保罗他如何回应这样子的攻击，如何回应这些人用这么邪恶的动机来攻击他呢？保罗他不受影响。第十八节他说，无论这些人真心也好，假意也好，无论怎么样，基督总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为此我就欢喜。所以从这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最在意的，他最开心的，他最重视的，不是他的名声如何，不是别人怎么看待他，不是别人怎么对待他，而是基督。当基督被传开的时候，无论去传扬基督的人是带着如何错误得罪神的动机，总是基督被传扬，基督被高举，福音的信息被传扬出去，他为此就欢喜快乐。这也让我们可以想到罗马书的一章五节，这里保罗他说，我们就是指使徒们，从他就是指上帝，我们从他领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一小节经文我们特别留意一组词，叫做为他的名， For the sake of his name。 保罗他领受了恩典使徒的职分，去万国之中传福音，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他目的是要使他们得救，对吗？是。但是他的最终极最高的目的只是使他们得救而已吗？不是。对保罗来说，他去万族当中传福音，使人做门徒，最终极的动机是为了神的名，为了使神的名得着荣耀。人得救非常重要，他一定也希望人得救，但是那不是最终极的动机。最终极的动机是使那位差他去传福音的上帝的名可以借着福音的传讲就得着荣耀。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向世人宣扬上帝有多么的怜悯慈爱，上帝有多么恩待我们这些罪人，乐意赐下独生爱子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所以保罗他传福音最大的动机是荣耀神的名，他为神的名声大发热心。这也是你传福音最终极的动机吗？这一点让我们可以反省，我们是否会因着基督被传扬，然后人能够认识基督而感到开心呢？即使这不是我传的，是别人传的，即使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的事工报表没有很好看，可能挂零，但是别人传了很多福音，甚至很多人信主，我能否单单因着别人把基督传扬出去，基督被传扬出去了，即使不是我传的，我也能够感到欢喜快乐呢？回应这个问题的前提就取决于到底什么是你传福音最重要的动机。我们信主之后感谢主，上帝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但是往往因着我们里面残存的罪性，我们仍然会有或多或少自我中心想要荣耀自己的态度在我们里面。所以很多时候不知不觉传福音成为一件累积我们成就感的工具。当我们越传，然后看到有些人信了，甚至有些人成为门徒，我们会很开心，开心很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开心的是在于我觉得我做了这些，所以我就是一个有用的人，还是我开心的是基督被高举、被认识、被传扬？到底你开心的理由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神、以基督为中心？让基督他自己成为你传扬基督最重要的动机。因为基督多爱你，因为基督有多么的荣美，所以你迫不及待去传扬他。这就好像花莲好像有一些很好吃的蛋糕店吧，忘记是哪一间了。你如果觉得这蛋糕真的好好吃哦，你就会很自然迫不及待跟你身边你所爱的人说，哦，那蛋糕好好吃哦，我买一块来给你吃，你去买好不好，你吃一定会非常开心的这样子。如果连一块蛋糕人手所做的吃了隔天就没了的蛋糕都能够使你如此的热情去跟别人分享介绍，更何况这创造万有而且是拯救你我的耶稣基督呢？让福音本身，福音本身这最美好最重要的信息成为你传福音的动力。今年我在政大服事，我是政大的事工负责人。然后今年呢，学员的训练中心就是训练新同工的单位，他们就跟政大合作，所以这些第一年新加入同工的实习传道人，他们就会在政大这个地方 学习传福音造就门徒，所以我们一起做新生工作，我们一起对新生做问卷，收集到问卷，然后分配问卷，让这些受训同工也可以打电话联络这些新生，跟他们传福音这样子。那我就发现我的动机越来越不单纯，因为呢，叫我抱抱。对，当我发现这些实习的同工啊，这些受训的传道人，他们传福音的量跟回应的人、信主的人，哇，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这边好像没有这么多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开始产生那种邪恶的比较竞争的心。我发现我没有单纯的把他们看作我的 partner， 我的同工，我没有单单的为着他们所传的福音能够被听见，他们所传基督能够被信而感到开心欢喜，我反而开始觉得有点丧志，有点泄气。原因就是因为我得罪神了，我没有单单的以神为中心，我传福音的动机不是单单的荣耀他，而是想建立自己的国度，而是想透过数字上的成果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有用的事工负责人，这是我的罪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越传福音，越思想福音的本质，我们就越被这个美好的信息给激励，而越看无自己，单单看见基督。这是第一个重点。保罗他受逼迫仍然欢喜，因为基督被传扬。再来第二个重点，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二十节，我再次的念：照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刚我们所提到传福音的动机，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可能是因为别人一直很鼓励我们，或者是我们对于这个团体非常有拥有感，非常有归属感，所以当大家都一起在做这件大家非常看重的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身为这团体的一份子，我们就会很乐意的去做一样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可能不希望别人得救，我们应该也是会有这样的动机，可是我们承认我们动机很多时候是掺杂的。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因为团体的归属感，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因为有人不断的拉着我们鼓励我们，那么当有一天这个团体出现了一些状况，可能那些不断鼓励我们的人没有办法继续再鼓励我们，可能你所敬重的人，他可能让你觉得伤心等等之类的，你是否就失去传福音的动机了呢？但是基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人都会改变，团体都会改变，没有那一个人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辅导，包括我，是完美无瑕的，我们都是有错有误的。所以让我们把我们服侍神传福音的动力盼望建立在这位神的身上，建立在这位永远不会改变，他爱你就爱你到底的基督身上，这才能使我们的服侍长长久久，虽然有忧伤痛苦，但是总不放弃。好，我们再次回到第二十节，保罗说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那这是他所切慕所盼望的。这是和合本，那新译本我想翻译的更精确，他说我所热切和期待，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尊为大。所以这是保罗他人生的首要目标，是他活着的意义，是他所追求那最大的目标，就是他的一生中在凡事上他都可以高举基督，荣耀基督，彰显基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十一节的前半会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话保罗意思不是说我就是基督哦，这是异端，他的意思是说我活着，基督是我的一切，他是我所完全依靠的，他是我最大的满足，我活着都是为了他，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分三部分来看，首先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的第一个意义在于靠基督而活。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保罗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你会觉得保罗很奇怪啊，明明啊你不是在讲话吗？你怎么说你没有活着这样子？保罗是透过这样的表达方式在表达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创始者，是带给他生命，是使他这个本来在罪恶当中灵性死亡的人能够得着新生命的生命的主，他与基督完全的联合。保罗的救恩，我们的救恩全然在乎基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透过任何一丝一毫的好行为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接纳。你今天不管在这里带敬拜或在台下祷告，再怎么属灵敬虔，我们都承认我们仍然是有罪有错的。以赛亚书的64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的义，我们所有的义，我们所有的善行道德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的罪孽好像风一样将我们吹去，我们再好的善行都仍然有罪恶的成分，都仍然是受罪玷污污染。我们今天能够在上帝面前，在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站立，不至于被他消灭，不至于被他刑罚，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耶稣代替我们承受我们犯罪本来该承受的刑罚后果，这也是领受圣餐的意义。所以每每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再次的思想，耶稣代替我们受了咒诅，所以我们不会受咒诅；耶稣替我们受了刑罚，所以我们不会受刑罚，不会受永恒当中上帝使我们走向地狱的刑罚。这对你来说应当是最重要的。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对你来说，你为什么信耶稣呢？我知道很多人的见证可能是，因为我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可能有朋友带我来到教会，所以我觉得很安慰、很感动，所以我就信耶稣了。可能有些人是，遇到重大急难，然后上帝超然的使他度过，所以他就信了耶稣。这些都是我们信主的过程，这些都是上帝做的，这些都是上帝的工作，没有错，感谢主。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信耶稣的最终极理由是什么？只是为了让你的生活困难得到解决吗？只是为了让你生活过得更好吗？只是让你可以心想事成吗？不，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我们应当斩钉截铁说不。我信耶稣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道若没有耶稣，我就是走向地狱，走向灭亡，我就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悲悲惨惨的走向永远的沉沦，所以我需要耶稣。这是你信耶稣的理由吗？我盼望是。因为如果你信耶稣的理由不是跟我刚讲的这些一样的话，那恐怕你所信的并不是圣经所讲的那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耶稣为你而死，钉十字架，以至于你可以靠他而活，这使你开心吗？我们承认我们会有患难，会有不顺的时候。哈巴谷书的3章17到18节这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你可以把它代换一下。虽然期中考不及格，虽然推甄研究所共估，虽然同学都不太喜欢我，你可以全部代换，因为你现在你所面对一切虽是鸟事，全部代换，然后大声的诵读第18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你最大的喜乐是什么？你最大的喜乐是能够上研究所吗？你最大的喜乐是你的人际关系非常好吗？这些当然都值得我们喜乐，我们应当为了上帝的缘故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经营人际关系，没有错。信耶稣荣耀上帝不代表就不食人间烟火，那是错误的。但问题是，你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是因那位救你的神使你在任何的境况中你都能够有喜乐吗？还是你的喜乐是随着这环境而波动呢？喜乐不代表不会有忧伤，基督徒的喜乐不一定跟你的感觉成正比。这样基督徒的喜乐有时候跟忧伤的情绪是可以同时并存。想一想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极其的忧伤，说我心灵痛苦，难过的快要死了，大声跟天父呼求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耶稣在那一刻他仍然是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喜乐是神的命令，喜乐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 option， 它是命令。 It's a command of God for us to be joyful. 如果喜乐是神的命令，那么耶稣任何时刻他都一定是喜乐的，即使他同时也因着要上十字架而感到忧伤，但因着他有他的天赋，所以他就感到无比的喜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喜乐是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且已经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不要做环境的奴隶，你要做基督的奴仆，服侍他，以他为乐。第二个，靠基督而活的意义在于，你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基督。希伯来书的一章十三节，一章第三节，这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在这个教室里面，不是教室，就是一栋平房，为什么天花板不会垮下来？为什么冷气不会突然爆炸？为什么不会突然有一个症结冲进来乱捅我们？为什么？我没有想过为什么吗？是理所当然的吗？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于神。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气息，能够多活一秒钟，都是神的恩典，都不是突然，是这位创造万有全能的真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按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包括托住这里的天花板，拖住任何丧心病狂的人，能够约束他的良心，而不冲进来将我们乱砍一通。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们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令你难以承受、让你快要窒息的艰难和困难，不管是你课业中遇到困难，觉得快要二一了、快要休学了，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对未来工作感到非常劳苦愁烦，对自己的家人感到非常绝望等等，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认识你，但是你们可以知道，我也可以知道，是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基督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包括你人生的每时每刻，他值得你信靠。你愿意仰望他、信靠他吗？你愿意相信他是那位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你我得益处的主吗？你所受的苦没有一个是突然，苦难本身不是好的，我们不会非常不食人间烟火，或是非常没有脑袋的说，哦，苦难本身是美好的，不，苦难是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这位慈爱、良善、全能的上帝却有能力，能够使用这罪所带来的后果苦难，来成就我们生命当中的益处。我活着就是基督，第二层意义就在于为基督而活。刚讲到是靠基督而活，基督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活着，不单是你肉身上活着，也是你的灵性可以继续不断的跟随神，能够继续的爱神，是靠着基督。再来第二个，我们是为基督而活。刚是讲我们依赖的对象，现在是讲我们所活着的理由跟目的是为了基督而活。基督徒的世界观有别于其他宗教信仰的世界观，其他宗教信仰世界观大概都是以人为中心这样子。我需要，我需要结婚，我想结婚，所以我就去拜，月下老人，会非基督徒信仰。需要想要小孩，就去求什么？啊，不是哦，是那个，好，没关系。然后考试就会求什么文昌帝君这样子啊，不灵就换一个拜，大概都是以人为中心这样。神，这些神明的存在是为了服侍人的需要，但是基督信仰截然不同。万有的存在，上帝所造，上帝创造万有是为了他而造，上帝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不是反过来，我们是为神而活，神不是为我们而活，我们是为神而活。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保罗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他造。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看左右手边的人，你看看自己，上帝造了你是为了耶稣而造的，是为了能够彰显耶稣的荣耀而造的，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意义。这什么意思呢？这不复杂， 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一节，那里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或吃或喝，再小的事情都要为着荣耀神而做。我们应当为着我们所享受的一切感谢神。透过你对神的感谢，你就高举了基督，你就荣耀了基督。比如说，当你今天从你的父母拿到零用钱。”正常的反应是什么？掉头走人吗？不是嘛？谢谢他。当你对他表达感谢的时候，你同时在说：“哦，这不是我应得的。”你肯定你父母的努力，你肯定你父母对你的好，这样。所以某个程度，这跟我们荣耀神是类似的。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一切好处的时候，借着你对他的感恩和赞美，你肯定这位上帝是赐你一切的，他比你的父母还伟大。你必须这么说。你的父母为什么能够给你钱？你会说因为他工作啊？为什么你父母有工作？因为父母有能力工作啊。为什么父母有能力工作？可能会感谢阿公阿嬷这样子。为什么没有阿公阿嬷？其实你层层往上推，任何你所享受再怎么小的好处，你都不得不承认那是上帝给你的，更何况是我们的救恩。为主而活不代表我们整天就读经祷告就好了，荣耀神也不代表你只有在教会才能够荣耀神，因为保罗说或吃或喝代表最小的事情，包括今天你上厕所的时候你也能够荣耀神。当你上厕所然后你打从心里的感谢神，上帝谢谢你能够让我非常顺畅的上厕所，你也是在归荣耀给他。真的，包括谢饭祷告，我不知道多少的时候谢饭祷告对我们来说只是成为一种口头禅，一种习惯这样子。我们谢饭祷告的时候，真的有真心诚意的认为说：“主啊，我连这一粒米我都不配得，我所配得的只有地狱，只有你的刑罚。但是谢谢你，你愿意赐我这顿饭，不但如此，你还赐我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当我们能够打从心里的去荣耀神，透过我们的感谢赞美来荣耀他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也会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经验到上帝是施恩给我们的那位神。保罗说无论是死是生，他都要让基督在他身上显伟大，除了代表为基督而活靠基督和我之外，也代表在基督里死。所以第二十一节那里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然后接下来他又接着说，因为当他死了之后他就能够离世与基督同在，他离世与基督同在。你会怕死亡吗？我不知道，没有人真的死亡过这样子，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一个结束，非但不是一个结束，它是一个更美的开始，因为你会与基督面对面，没有拦阻的永远同在。我们现在当然与基督同在，但是我们现在与基督的同在仍然受我们的罪的影响，我们会对主冷淡，我们会对主有扭曲的认识，我们会不够爱主，我们终其一生我们都承认我们会不够爱主这样。但是当你死的那一刻，你就不会再受你的肉体老我所影响，你就会以全然的爱来爱基督。你对基督的认识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是面对面，过去好像在镜中就是模糊的，但是如今能够面对面，再也没有拦阻。你会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吗？很多时候基督徒会说：“哦，好痛苦哦，想要赶快见主面这样子。”但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想要见主面是因为过得太痛苦吗？还是你真的渴望跟这位基督面对面？这是不一样的。出于怕死啊，不是出于逃避苦难而想要见主面，跟出于你真的爱慕主而想要见主面是截然不同的。基督对你来说是美好到一个程度，所以你情愿离世与他同在。所以这是第二大点，对你来说，你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应当是让基督在你的身上显伟大，让你自己甚至让你身边的人透过你的生命就能够体会基督是何等的荣美，基督是何等的伟大，基督是何等的美好。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借着你对他的信靠，借着你为他而活，借着你对他的顺服享受，使他自己被彰显出来，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来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说：“照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当一个人他愿意按着保罗所说的，以彰显基督为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凡事上不会羞愧。好，那这边我要澄清一下，没有一次叫我羞愧，这意思是有限制的，并不是说我可以开心的犯罪然后一点都不羞愧这样子。不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我们会，我们也应当为犯罪感到羞愧这样，因为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里是有限制的。他这里说我们不会在任何事上羞愧的意思是，基督徒因着彰显主的荣耀，体会主自己有多美好，所以我们可以不为卑贱的处境感到羞愧，我们可以不因为别人的眼光感到羞愧，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有基督。我们通常会感到羞愧是因为我们想要的得不到，然后我们看到别人有我们想要的，然后我们没有。比如说有些人会为了自己的外表感到羞愧，因为他觉得漂亮就应该是那样，可是我没有像他那样，我是这样，就感到很羞愧这样。比如说有些人觉得为什么他可以考上这么好的大学，我不行，哇，就觉得有点羞愧，因为你想要你得不到，所以你会羞愧。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需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所拥有的比那一些都还要更美好。你所拥有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全地的主，是你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是那位代替你上十字架使你能够与神和好的耶稣基督，是那位把圣灵赐给你的耶稣基督。拥有他，你就算没有一切，你都比拥有一切但没有基督的人来得更为幸福，幸福千百万倍。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保罗他说他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福音是什么，因为他认识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人所发明的，而是神的大能。神借着他的大能，将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也就是我们挽救回来。福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帖良药，它使人能够免于灭亡，要救一切相信。因着对福音如此正确的认识，所以保罗不以福音为耻。所以当你有任何时候感到羞耻的时候，我鼓励你再次对自己传福音，再次把四律拿起来，特别看第三律，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借着他你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基督为我们死，唯有神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宝贵的。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他也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当作至宝。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对于这位美好宝贵爱我们的基督不冷不热呢？有时候会不会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或是有时候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呢？当有人问到你是基督徒的时候，然后你承认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心里是雀跃的吗？还是你会觉得有点拍死，为什么我要承认我是基督徒这样子？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想到我们是基督徒，是跟随这位最伟大的君王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是雀跃，是感到无比的荣幸。如果今天你能够因为跟奥巴马感到握手而感到光荣啊，不要讲奥巴马，今天光是东华的校长亲自打电话给你关心你跟你握个手，你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光彩这样子，应该吧？还是会觉得东华校长不要跟我握手，觉得好羞辱我，应该不会吧？如果一个人世间的领袖尚且让你觉得这么的光荣，觉得被地狱，更何况这位创造一切的主，这位救赎你的主，他关心你，他在意你的感受，他为你死，他也应许爱你，比爱你到底。彰显基督，宝贝这位基督，他能使你在凡事上都不羞愧，以至于保罗他能够这样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后面那句大家很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意思不是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想要做的我凡事都能做，不是， 这节经文要跟上面连在一起看。保罗意思是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在任何的境况当中都能够依然以主为满足，我都能够在卑贱、在富足，什么样的环境被人轻看也好，被人高举也好，我都能因着有基督，我就知足，我就喜乐。你有基督，他能够使你在任何时候都知足喜乐。基督他自己就是那最宝贵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是都会说啊，我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我觉得神离我好远，我觉得感觉不到神对我的爱，这样子。想一想你的罪有多么的大，今天你犯的再小的罪都足以使你下地狱。再想一想基督为你做了什么，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在你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爱没有那么遥远，当你思想你的罪有多么的大，以及基督为你舍命的时候，你就能够越来越体会那位爱你的基督、爱你的神，以至于你就能够随时满足。我们常常会为一些不该羞耻的东西感到羞耻，然后为一些真正该羞耻的事情，我们没有觉得这么羞耻，这样子。我刚刚说到了，我们最应该感到羞耻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常常就会因为别人怎么看我们感到羞耻，我们常会因为我们的成就如何感到羞耻。你是否会为你的学历、背景、成绩、家庭、成就而感到羞愧、自卑呢？感谢主，不是为这些事情感恩，而是这是一个好机会，你可以操练在你的生命中让基督显为大。基督比那些都大，基督比你想要那些都还要美好，以至于你可以越来越操练以他为乐。我当同工当到第三年、当第四年的时候，因为我在政大服事，这样，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常会看到一些以前曾经跟我一起在政大学习过的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三年、四年还没有毕业，这样，可能念研究所吧，或者研毕什么的。那我当年我是念金融系，然后我同时又双修阿拉伯文，这样，我没有修完，我就修课修了两年，跟他们本系生一起修。那时候修的理由很单纯啊，就是觉得这语言很少，所以我只要学习阿拉伯语，我绝对不怕找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外派，可以加薪水，这样多好。但后来上帝改变我的动机，后来我就比较是出于如果上帝愿意使用我的话，我希望可以向这些讲阿拉伯语的人传福音，这样。好，但无论如何，后来我就加入同工了，我也没有继续的在学习这个语文。我当然有底子啊，可是会慢慢忘记这样子。然后呢，当年跟我一起学习的有几个同学，他们也是外系生，跟我一起双修。然后其实那时候我的成绩蛮好的，他们成绩不怎么样，就是真的不怎么样这样。那但是呢，他们后来就是毕业之后就花了一些钱，然后反正到那个好像是叙利亚吧，就是现在战争非常乱的一个国家，他就去那里待了一年。哇，他们待一年就真的是变得很强这样。所以回来他就顺利的进到一间公司，他在中东有非常多的工程，对，那所以他就外派到那边。然后每次都看到他 FB 上面po他吃香喝辣的照片，什么哦，今天又要去杜拜出差，哦，飞机餐哦，好饭好好吃，然后都是那种美食照这样，啊，一下子又是什么羊肉串啊，有的没的，然后在飞机上，然后三天两头说又要出差，又搭飞机，哦，好烦哦，这样子，就是炫耀我的意思啦。然后我那时候发现，哎呦，我心里难免真的会有点羡慕，甚至会有点嫉妒。我心里就开始有那种很邪恶的想法，我就想说，哼，你还不是因为出国一年你就变那么强？我当年成绩比你好，我如果现在继续的学啊，我现在一定甚至比你更好，这样子就会开始有这种无聊，就是罪啊，见不得别人好，然后没有以自己有的为满足，这样子，对啊，就发现自己里面有这样子的比较跟嫉妒。但要感谢主啊，上帝他就光照我，他帮助我再次的回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也再次去思想我现在到底在干嘛，我拥有的是什么。我就想到说，是的，耶稣比那些羊肉串更美，耶稣比可以去每一个国家出差更美，耶稣比能够搭头等舱更美，耶稣比一切世人所追求的都更来的美好，更来的能够令我满足。无论他再怎么吃香喝辣，那一些都无法领他到永生，但是我已经有了基督，我已经认识耶稣以及天父，这才是最宝贵的。所以弟兄姐妹，对你来说，如果你有基督的罪，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是唯一的良药，思想福音，对自己传福音，以至于你能够越来越知足。这是第二个重点。再来第三个重点，最后一个重点是在第十九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好，十九节那里讲终必叫我得救，新译本翻成终必叫我释放，这什么意思呢？有些人会理解成哦，得救就是指他最后灵魂会得救这样。那有些人觉得这意思可能是他会从监狱里头被释放这样。但是我想从上下文来看，更恰当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看他的上文，上文就是一开始所讲的，保罗他受到他的一些仇敌的攻击，他却仍然可以靠主喜乐。然后下文是讲到无论生无论死，基督都他身上显伟大，被高举，被荣耀这样。所以我想根据这个上下文，这里的得救或说释放，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我、羞辱我、逼迫我，不管我关在监狱里多久，不管我之后会不会被砍头，我都不被那些苦难逼迫给辖制捆绑，靠着圣灵，借着你们的祈祷代求，无论生死，我都可以继续的高举基督，荣耀基督。即使别人仍然骂我，即使我仍然在监狱里头，因为有基督，靠着圣灵，我仍然能够高举基督，荣耀基督，而达成上帝所赋予我人生那最重要也是最令我喜乐的目标。我想这是这个得救释放的意思。而这也跟另外一段经文相呼应，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都很熟悉。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下一节他说，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换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是使你没有搭到某一班飞机，然后飞机坠机，然后你说万事互相效力这样而已吗？当然那个是，但是万事互相效力更重要的是二十九节八章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所说的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上帝会使你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好事坏事虽是鸟事，都使你的好处效力，而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你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而这也是有时候可能要人的命。如果上帝今天觉得让你透过经历死亡，让你透过经历极大的苦难，你可以越来越像基督，因为上帝他会这样做的。这不保证一定会是让我们舒服的结果，但是上帝保证他会使用各种情况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基督。而当你越来越效法，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也就是在高举彰显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当他写下腓立比书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相信一件事情，他相信圣灵借着弟兄姐妹的代祷一定会帮助他在极大的艰难和逼迫当中，他的生命继续散发出基督的荣耀和光辉。这是上帝的应许。那这边提到圣灵还有祷告，上帝他应许我们会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像基督，是的，但是这不保证一定照你的期待哦。这不保证说哦，主啊，让我明天一整天都不要犯罪，可以完全的像基督，不一定成就这样子。但是就你的一生而言，是的，上帝的圣灵会让你越来越像基督。我们需要区分这两个，上帝对你一生终极的心意是会让你越来越像他儿子，但是不保证完全按照你所期待的细节这样成就，这部分我们需要交托。再来这里提到祷告，借着你们的祈求，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有任何的成长，完全是上帝他主权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成长，是的。但是同时上帝使用方法，上帝所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透过信徒的代祷来使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很多时候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你真的相信上帝会听你的祷告吗？你真的相信你的祷告会产生功效吗？还是你觉得祷告就只是变成一个习惯这样子？在这里根据这段经文，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你的祷告合乎这里上帝心意的祷告，上帝会垂听，而且上帝一定会回应，只是细节未必按照你所期待的。但是当你为弟兄姐妹祷告，他生命能够成长的时候，你可以有信心相信上帝会回应，按照他的方式会回应。我们不是要祷告来感动圣灵工作，圣灵不受我们的祷告辖制跟控制， 反过来，而是圣灵感动我们去祷告这样子。我们不是借着祷告来改变上帝的旨意，而是上帝借着你的祷告来成就他的旨意。你的祷告是上帝来成就他的旨意的方式之一。这样，我再举个比方，今天你明天会不会活下去？你能够保证吗？不能，对不对？但你会不会说，哎呀，反正明天会不会活下去不知道了，上帝让我活下去，让我活下去，让我死就让我死，所以我今天也不必吃饭了。会吗？会有人这样子吗？不会嘛。你虽然不知道你明日会不会继续活下去，但是你今天仍然会尽本分好好的吃饭。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上帝如果要让你活下去，通常上帝也是透过让你好好吃饭，好让你能够有生命气息这样子。所以同样的，今天当然我们相信上帝有能力独行其事，不透过任何人的祷告就来完成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我们也乐意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上帝今天已经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使人成长的方式之一就是透过我们彼此的代求。那么你愿不愿意成为上帝的器皿，来为彼此祷告，真诚的为彼此的生命能够越来越荣耀基督来祷告？应用，你都为哪些事情祷告呢？你最常祷告的事情，最高频率祷告的事情，会反映出你最在意的是什么？我常常听到很多基督徒，包括我所造就的门徒，每次问什么代表事项，不外乎就是希望科研能够顺利啊，希望推甄能够推上啊，希望社团活动能够顺利啊，等等，就是这些。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哦，我也不是说这些不能求哦，这些都是很好，也都可以求，也应该求的这样子。但问题是，有没有比这一些还要来得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常常去求、常常忽略的呢？我们比较多会想到自己日常的需要，但是却比较少为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大大的荣耀基督、彰显基督来祷告。你是否常常为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他的生命能够更多彰显基督、高举基督来祷告呢？所以很多时候我的门徒提出那个代祷事项，我总是会在他提出的之外再加上一些，主啊，求你帮助他在这些课业社团的活动里头，他能够更多的认识，更多的爱你，经历你，使你自己得到荣耀。所以如果你没有造就门徒，我鼓励你们也要常常这样为他祷告，不但是为他祷告，也是让他看见我们的祷告应当是要首先追求上帝得到荣耀，而不只是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你的祷告会成为一个榜样，来教导他怎么祷告。所以大家都很熟悉主祷文，但是我们的祷告似乎像主祷文的时候比较少。主祷文的第一句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我一切需要得到满足，不是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四个祷告才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是耶稣所教导主祷文里面富含非常丰富的神学意义，就在于说，你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荣耀上帝，是彰显基督，是为上帝而活。而那一些日用的饮食，那一些你的需要，都是为了这终极的目的而效力这样子。你日用的饮食得到满足，你的考试课业顺利，这些不是最终极的。 It's not the ultimate thing，它是 secondary， 它是次要的，为着这首要的目标而效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生活更多反映出我们所在意的应当是彰显基督、荣耀父神。我们正大团队最近为几位新生祷告，我们就决定说，开会的时候讨论事情可以稍微少一点，但更多祷告这样子。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他们成长，我们也相信只有上帝能够使他们成长，而我们也相信上帝是透过我们的祷告成为使他们成长的方式之一，知道吗？这三个前提，我们希望他们成长，只有上帝能够使他们成长，而上帝是使用我们的祷告成为使他们成长的方式之一，懂吗？ OK， 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为欢喜的新生祷告，每一个人提名祷告，他的造就者就分享他的代祷事项这样子。我们感谢主，隔天有两位我直接带的大一新生，他们不约而同，真的是不约而同，其中一个就跟我说，赵哥，我约翰福音读完了，他信主才两个月，约翰福音读完了，他们信主两年了，有没有 约翰福音还没有读完了，这样子信主两个月约翰福音读完了，赵哥我还可以读什么啊？感谢主，你读罗马书吧。另外一个说，赵哥我马可福音这一段耶稣叫我们砍手砍脚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告诉我吗？这样哇，他渴慕神的话，他愿意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样这是在之前几乎比较不常在大一的时候发生过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很感恩上帝垂听我们祷告，而且是回应了。那我这样讲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这样祷告就一定会按照这样成就，不，我们祷告最后的结果主权仍然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祷告去勒索上帝，说上帝一定要怎么样，不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有信心相信，如果上帝要使你的门徒成长，那么很合理，他也一定会使用你祷告，他也一定会感动你祷告，来为你的门徒祷告，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之一，这样。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门徒成长，你就要好好的为他祷告。如果你不为他祷告，我几乎可以说那会很糟，这样子。祷告，殷切的祷告，期待结果，向上帝求结果，但把结果交给神，也为着上帝已经成就的感谢他。你需要为你的门徒，也为你自己，为你的牧者祷告，他们的生命都可以更多的彰显基督，借着爱慕神的话彰显基督，借着以神为乐彰显基督，借着在患难中感谢神彰显基督，借着顺服神的命令彰显基督。再多的钱都比不上基督那最高的价值，再大的成就感都比不上基督已经为你成就的，再平安的生活都比不上基督为你带来与父神和好这样子的平安，不在震怒咒诅之下，而是成为儿女的平安。再多的能力，再厉害的恩赐技巧，都比不上基督那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用我们的生命能够常常的高举基督，荣耀基督，这是你我生命最重要的目标，也是你我生命中最大的喜乐来源。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把我们最不配的基督赐给我们，并且你已经挪去我们所配受最配受的刑罚，就是地狱的永火。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谢谢你赋予我们人生这么宝贵重要的使命，就是彰显基督。愿你帮助我们，凡事上我们都不羞愧，因为我们有基督。愿你帮助我们更多思想基督的荣美，基督多么的爱我们，让我们真实的体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